早上搂着一个男人醒过来的感觉有点微妙，石毅实际上是被胳膊上一阵阵的酸麻感给折磨醒的，因为想翻个身，但是发觉无能为力，擅自动了一下小臂的下场是瞬间激出一头冷汗。 我操！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石毅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动一下胳膊，连带着他浑身上下的骨头都跟着开始哀嚎。所以，明明实际上是被耳边这声骂声给弄起来的。睁开眼睛之后，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是又把眼睛给眯了起来。他往旁边扫了一眼，瞬间一张五官有点扭曲的脸。 你这一大早的，活动面部肌肉呢？ 虽然没指望第二天醒过来能看到多么赏心悦目的一张脸，但是好歹也别这么呲牙咧嘴的吧。 活动你妹，我胳膊被你整麻了。靠！ 艰难地活动着让自己头皮发麻的胳膊，石大公子用能动的那只手把胳膊很小心地抬起来。英明往旁边让了一下，就看他吸着冷气，然后缓慢地做着拉伸的活动，忍不住扯了下嘴角。掏尽便宜的英明把自己往上挪了挪，靠在床头，不怎么给面子地挑了挑眉角。 我说怎么昨晚枕头那么硬？ 努力压抑那股酸麻感的石毅没空搭理他，只能横了一眼，挤出四个字： 忘恩负义。 他说完，英明从地上自己的裤兜里掏出烟，点了咬在嘴里，然后把石毅的胳膊捞过来，慢慢的按摩放松。没学过，有样学样而已。浓郁的烟味熏得石毅微微皱了皱眉，英明每一下力道都让他头皮一阵阵的发紧。等到对方不小心按到他那块最酸痛的肌肉，忍不住就哼了一声。因为措手不及，所以那感觉有点像传说中的惊喘。英明左眉瞬间挑得老高，转头看了石毅一眼，挂着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，对着那块又多按了两下。果然石毅就算勉强忍也还是压抑不住，声音不受控制的还是会从牙关里泄出来。没等到第四下，忍耐力爆发的男人索性破口大骂： 大爷，操！英明，你他妈有完没完了？ 英明毫不掩饰脸上的笑意，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反应，老神在在的甩出一句调侃： 你现在这几声可比昨天晚上好听多了。 十亿死要面子的特性在昨天可算是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哪怕是最激情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也是屈指可数，更别提经过了压抑克制的润色，从感觉上是痛苦多过享受的。如果不是表情藏不住情动时的瞬间茫然，英明几乎要去自我反省他技术是不是已经退步到这种地步了。他这句调侃换来的是石毅转头把他嘴里的那根烟抽掉，也不管胳膊到底酸不酸了，压下去就狠狠地咬了英明的嘴唇一口，然后深入浅出地慢慢吻了半天，磨蹭的对方嘴唇有点红肿了，才满意地抬起头。 哼，那是，像呻吟这种声音，肯定还是你的比较好听。 他半边身子靠在英明身上，好使的那只手在伸下男人的胸口暧昧地画了个圈。相比起上一次两人睁开眼时候的心情，这次无疑要轻松得多。英明任由对方画完圆圈画三角，画完三角画方框，一直到画无可画了才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。 起来吧石大公子，时候也不早了。 他们俩昨天回到石毅家又折腾到四点多，最后到底是怎么睡着的几乎没什么印象。石毅扫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，然后慢吞吞地坐起来。被子下面他和英明都是光着的， 现在他一坐起来，被子滑到腰，从他侧后方阴明的角度，风景一片大好。不过说到底，石毅是第一次这样，刚醒的时候被胳膊的酸麻劲儿盖过去了，这么一动才感觉到下半身有点狼狈的刺痛。英明从另外一边下床，随便套上裤子，上衣懒得穿，就干脆光着。他走出卧室的时候，回头看了石毅一眼， 怎么样，要我服侍你洗澡吗？ 后者坐在床上看他一眼， 用哪儿伺候？ 那得看你想先洗哪儿。 把那句不怎么好笑的黄色段子堵回去，英明爬了爬头发，就消失在卧室门口，留给石毅一个辛苦下床溜进浴室的空间。有些人面子比命重要，对石毅这样的人来说，就算是把他打死，他也不会让人看到自己这么狼狈的时候，这一点英明心知肚明。昨天晚上太晚，两个人又都意识混乱的，英明完全没有注意到石毅家是什么样的。他这么溜达出来，各个屋子扫了一眼，才皱起眉摇摇头，不知道怎么评价这种明显样板房搞出来的酒店式公寓。不过基本色调还是跟石毅的气场很搭，黑白灰，大气但难免单调，有些比较精细的设计一看就知道不会是石毅的心思。他走过客厅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看着面前的空空如也，表情有点无奈。所以当石毅一通热水澡洗得恢复了不少精神，擦着头走出来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英明一边烧着水，一边靠在边上端着一杯冲好的咖啡。 哟，你还会煮咖啡啊？ 他这咖啡机好像还是刚搬进来的时候买的，但是一次也没有用过。对石毅来说，喝咖啡无非就是为了提神和装逼，前一个效果咖啡不如烟，后一个效果他不用在家做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觉得有备无患才买的，买完了又发觉是百无一用。英明顺手拿起另外一个杯子给石毅打了一杯，往前一递。 我操，你家冰箱比难民家里的还干净，我那儿最寒酸的时候也撑得起两瓶啤酒，你这里头倒是纯正的真空啊。 看着简直像是刚从商场买回来的。石毅走近两步接过咖啡，先是闻了一下，不吝啬的点点头表示味道不错，然后抿了一口。对于英明的抱怨，他只是随手擦着头发拉开椅子坐下。 实话告诉你，我都不记得我上一次睡自己床上是什么时候了，人三天两头不在家，还管得了冰箱里有什么东西？ 估计啊，是给他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帮他把那些放坏的菜什么的都拿去扔了吧。之前多数住在办公室或者通宵在外头，也无暇考虑这些。石毅说得很自然，也就是随口一句。英明在他对面喝着咖啡，然后眯了眯眼。对于石毅为什么之前有段时间没有在家睡，心里多少有数。一杯咖啡喝完了，似乎人也终于彻底清醒了。石毅站起来，自己拉开冰箱看了一眼，确认了英明那句真空用的倒是一点也不夸张。他回头看了英明一眼， 那咋办？我家一点储备粮都没有。 出去吃吧，要不去我那儿？ 去你家下面？ 尤其是加重了下面两个字的发音。石毅说完了，视线也随之扫到英明裤腰的位置。英明挑了下眉，对这种语言上的挑衅已经彻底麻木了。本来以为石毅这样的人，昨天晚上被他那么压在车门上折腾半天，今天怎么也得挂点脸色，谁知道这人倒是挺精神。想起昨晚两个人在床上滚得跟疯子一样，一直搞到最后实在没力气，才气喘吁吁地踏实下来。石毅勒着他脖子，一遍遍地在他耳边重复， 英明，我喜欢你，我他妈的喜欢你。